攒几个月的钱才能够买到。因此现在呢，有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在课余时间来兼职或者是实习，赚些零花钱。未出社会就开始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到第一笔属于自己的钱。那我想拿到的时候就会莫名的兴奋，那个时候根本不在乎钱多钱少，反正都是自己的。 嗯，对，我倒是觉得呀，这个第一桶金的真正意义它并不是在于钱，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心态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你对人生的定位，你对自己未来的思考，那这些是否能让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个通过付出换来的这个第一桶金啊，给你带来的改变和前进方向，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 是啊，这大学期间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融入社会，兼职也好，实习也好，已经成为很多学生步入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敲门砖。那下面这封信呢，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夏一汉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清纯女大学生的火辣辣报社实习。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夏一汉，来自湖南长沙，此时正在长沙的家中欢度暑假，但是我还是想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写这封信。爸妈，虽然你们此时就在我隔壁房间，我随便熬一嗓子你们肯定都能听到，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在信里边悄悄地告诉你们。事情要从考试周的时候说起，早在那时我就陆陆续续听到有同学联系好了假期实习单位的消息，已经开始满怀希望地准备去实习了。向来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的我，内心也不免开始感到焦急起来。我在想，如果我这个暑假不实习，将来就业时会不会不仅简历上比别人逊色一分，连能力也差一大截呀。不行，这个暑假我一定也要去实习。我把这个想法跟你们交流了之后，你们异常支持我的决定。于是作为新闻界还未升起的明日之星，我就要去报社实习了。虽然在寒假时我去过电视台实习，但那是全班的集体实习，有老师统一安排，时间上也比较短，大家彼此之间还能相互有个照应。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次的实习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实习。先不说时间有一个月，而且这是我的个人活动，一切事情都只能依靠自己。我感觉我第一次走出了学校这座象牙塔，失去了老师的庇护，迈向社会。从确定好了实习的时间地点的那一刻起，我的内心不免开始紧张又期待起来，脑袋里想的全部都是我能不能做好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因为不会写稿子而被老师骂呀。我一定要勤快一点，脑袋多想点事，多在报社里边学点东西。特别是在去实习的第一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但是似乎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去报到的第一天出人意料的顺利，我被分配给了一个软萌可爱的男老师，整天念叨着他那还没上小学的儿子要怎么考上一个好初中，说什么现在读个书的套路都太深了。哎，对了爸妈，我跟着老师出去采访了，并且用一个下午写出了我人生中第一篇新闻稿。大段的采访录音和四处搜罗的各类资料，最终汇成了一篇仅千把字的稿子。我揉了揉有些发干的眼睛，端详着屏幕上仿佛是我的嫡长子的稿子，不自觉地露出了慈祥的微笑。不过转念想到还要拿给老师去看，我又有点担心起来，老师会认可我吗？我头一次写稿子，不会被骂得很惨吧。 我好像回到了高中时代，每次月考之后，一边紧张兮兮地等待成绩，一边默默祈祷着老天开眼。虽然没有太多的表扬，但也算是过关了。在老师修改过之后，他登上了第二天的报纸。看着文章作者一栏打着小小的括号，实习生夏一汉，我的心里好像有千万朵鲜花一起绽放，连吸入的空气都是喜悦和满足做的，似乎是跟传统有关的东西都带有一种独特的温吞。报纸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报社的氛围并不像新闻那般严肃到近乎冷漠的理性，而是温和而有力的。老师们不紧不慢，云淡风轻地写着明天的头版头条，出去采访时要是顺路，还会顺带捎上其他报社的记者，一路上有说有笑。没有城市生活的喧嚣，报社好像一方静谧的天地。爸妈，或许传统媒体是每一个新闻人甚至媒体人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修炼，这次报社实习，我真的学习到了很多干货。就好像炎热夏天吹来了一丝沁人心脾的微风，妙不可言。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其实当孩子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这最担心的人莫过于父母。那下面时间呢，就跟大家伙分享一段来自新浪博客名为远方的网友为即将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孩子写的一封家书。他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说道， 吾儿见字如面，漫长的学习生活快要结束了，你即将走出大学校门，步入色彩斑斓人群扰攘的社会。在此之际，爸爸衷心地祝愿你有个良好的开端，谋得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找到用武之地，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告别了校园，就标志着你已经告别了幼稚和单纯，多了份深思熟虑。到了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一天，你就要在心中宣誓，树立一个高的信念和目标，并为之去奋斗，在自己的理想中融进一处能够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支柱。等到那一天，对你来说也是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日子。爸爸欣喜地看到，在你毕业的前夕，你的学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你自己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证明你在步入社会前就已走向了成熟，也为你走出校门迈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爸爸衷心地祝贺你，在这些日子里，爸爸要坦诚地希望你要冷静地思考今后该走的路，因为你已经步出弱冠，逐渐走向成熟。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别人的，要知道伸开双手永远都能握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手。虽然是多梦的年龄，但梦想的种子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获得丰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有收获就必须付出，尽管是付出了不一定有收获，但不付出绝对没有收获。你现在的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更值得去倍加珍惜。增广贤文说，熬得十年寒窗苦，方能成为人上人。虽然寒窗之苦已经即将结束，但前途如何还没有定数，事业能否真正成功要靠自己的努力。21世纪是充满着激烈竞争的时代，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使正在工作着的人们和正在谋职的人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生活上竞争的精神压力。面对这种形势，必须充满信心，正确对待自己，要敢于说我行我能行，但是呢也不能盲目的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虚无缥缈无法实现的虚幻的琼楼玉宇之上，要敢于去向适合自己有利于自己发展的领域挑战，在竞争中认识自我，找到自我，信任自我，在前进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 超越自我。多年的学习生活，毕竟有了比较厚重的知识沉淀，但有了知识，不要把它当作一劳永逸的包袱背起来，还必须树立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十几年的校园生活结束时，你自己回头思想一下，就会看到涉猎的知识越多，越感到自己的知识的贫乏。没上大学前，觉得什么都懂，念完大学反过来，会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懂。因为随着知识面的加宽，会使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反思自己还有非常浩繁的知识没有涉猎和掌握。这个是智者和有自知之明者的觉醒。在知识经济时代，各种知识的更新非常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不继续不懈的学习就只能落伍，所以必须趁着年轻抓紧学习，不学习就没有更好的发展，不继续学习就只有在低水平上徘徊，谈不上日后的人前显贵，谈不上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不懈怠地去追求，前途才会充满希望。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啊，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梦需要你去开拓去创造。人生成功之路的最大敌人是自我满足和懒惰，如果获得成功，必须首先去克服。我非常希望你在毕业前夕要冷静地思考，很好地审视剖析一下自己。步入工作岗位后，则不允许你有任何的放松，一旦放松，你就可能失去你来之不易也不会再来的成功机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紧张起来，把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当作座右之铭，什么事儿都要高标准的努力去做好，应该做的事儿马上就去做，不要试图再等一下，等一下的想法可能就会忘记了去做，或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要记住每天的工作都要提前预想，打理好时间，自己为自己规定完成的时限，要给自己规定与制度要求的时限之前，即使是去上班，也要把天气、路程、路况等因素充分地考虑进去，提前些，再提前些。遵守制度也是一种诚信，诚信不允许失去任何信誉，这是团体和个体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契约。散漫、疲沓和对责任的漠然，都终究会使自己走向平庸和失败。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能放纵。烟酒对于身体毫无益处，必须努力克制和限制。金钱虽然是每个人所需，但不是万能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必须是劳动所得，不义之财莫取。躬行节俭，勿寅吃卯粮，花钱办事儿要量力而行。女色是红颜祸水，远避勿近。一旦选择如意之人，就要忠诚一对，终身相守，可不能朝三暮四，否则无幸福而言。毒品和黑社会要坚决做到，想都不要去想。一旦染毒将不能自拔，不但是身体陷于崩溃，也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犯罪。凡事需隐忍克制，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眼睛要擦亮，能解辨是非，分清善恶，该做的放手去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即使问题不可避免，甚至受到屈辱时，也要从容应对，与大事不慌，宠辱不惊，这是成功人士所必须具备的。要珍惜生命啊，生命一个人只能获得一次，不能视危险而不顾。要知道生命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为社会和众多亲人所共同拥有。无论工作生活还是驾车乘车出行，都要慎之又慎，不要鲁莽草率。一脚不负责任的油门可能会带来凶险的灾祸呀，一时疏忽 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余恨。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是非常脆弱的，三根柱子支撑下的屋脊，只要有一根移位，将会导致家庭安煞的倾覆。有多少失去亲人的家庭，使生活变得黯淡无光，让生者在孤寂中惨淡度过余生。所以必须以对自己和对家庭负责的态度对待生命。但是强调这些，不是要你贪生怕死。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在今天大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你们这一代，一旦国家危难，民族危机，需要报效祖国时，我们不挺身，还许谁挺身呢？独生子女都不奉献国家，就没有了希望。要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奔赴疆场，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对我们是一种考验。人生一路啊，朋友何其多，但知己又有几个人呢？危难之际，真正的朋友会为你两肋插刀，虚伪的朋友可能落井下石。遇上后者，我们也不必伤心劳神。看清他们的面目后，我们不必再理会他们就是。世态炎凉，人情世故都会帮助我们成长。结交须生疾，似我不如我。要主动接近知识渊博、情趣健康、真诚待人、应变能力强的人做朋友，这样也会使自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在各种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不能只结交满足平庸、认识肤浅、抒情寡义、只讲吃喝的酒肉朋友，这样的朋友靠不住，还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呢。庄子曾经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的一生在时间的长河中显得非常短暂，时光一去不再来，一物流光毁后耻。如果不在年轻时就选择奋斗，只是得过且过，待到白头之时已悔之不及。珍惜每一天，珍惜分分秒秒，通过不懈的努力打拼，把自己锤炼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成为让人敬佩之人。虽不期冀你光宗耀祖，但也不希望你只满足于平常。要知道，父辈们的事业都已经步入黄昏，因种种原因，我们的努力没能给你带来显赫的门庭和更多可享受的私有财产，需要你通过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自己创造。我们这一代人寄希望于你，父母到现在的年龄都为自己有一个有作为的孩子而骄傲，家庭以你为荣，希望你不负所望。当然，你努力了，奋斗了，即使未获得大成，在人生的旅途上，步入老年时，回首往事时，也不会因曾经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你现在的年龄充满着青春、活力、朝气，又趋于成熟、理性、睿智，在赋予进取、求索、奋斗、走向成功之路并不难，机会需要自己来把握。面对复杂的社会，你还是一张白纸，怎样画好、设计好自己人生的美好蓝图，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孜孜以求。希望你珍视自己的当前，成功地走好人生的路啊。 这是一位父亲发自肺腑的心里话，我相信对即将毕业的所有学生来说，这都是一封宝贵的勉励家书。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面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我是一个22岁的女生，我总想该怎么度过 生，我总是匆匆忙忙。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咱们聊到了有关大学期间兼职实习的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咱们先来听一听来自北京的沈烨同学写给父母的家书，独自挣钱之后方知父母不易。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沈烨，来自北京，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0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首先借着这封信，我为自己的懵懂无知向你们道歉。以前的我尽管知道金钱来之不易，但是因为没有直观的感受，我还是逐渐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坏习惯。在这次我独自挣钱之后，才明白了你们的不易。这个暑假我心血来潮参加了一个旅游研学活动，我的工作跟导游的差不多，但是比导游的工作更细致，需要参与安排营员们的吃饭、住房等事项。研学活动为期5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得到一笔薪资。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我的想法很简单，不就是带着几十个人到处游览游览，然后再给学生安排一些学习活动，时间也不长，就5天时间。而且在这5天当中，我也可以顺便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况且还有薪资。但是真正当我开始这5天的行程时，一开始的热情荡然无存。第一天我的嗓子就哑了，学生并不听我所说的话，也不关注每天的行程安排，每次都得我扯着嗓子喊，一个细小的事情都得重复很多遍。30几度的高温下前前后后的跑，有时还会遇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白跑一趟。当然，如果全都是这些小问题，我只会觉得累， 该不会想要放弃。让我想要放弃的是这样的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给学生和老师分房间。本来我以为只要把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安排入住就可以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事出了问题。老师很不满意我们的分房，他认为我们安排给学生的三人间太多了。事实上，这些房间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提前就和酒店预定好的，我们并没有决定权。况且因为老师说的是方言，他们的方言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门外语，我们只能连猜带问的弄明白他的意思。在这期间，老师的态度很不好，甚至疾言厉色。老师的语速一快，我们就更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有几次他把已经拿到的房卡甩到桌子上，表示不住了。乌泱泱百十来人待在酒店大厅，几个班的老师说着一口方言，表达着各自的想法。当时的我们真的快要崩溃了。我特别想要逃避，想从酒店里出去，想回家。但是现实把我逼到了那个位置上，我就得面对那一切。我知道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但是解决的过程很磨人。况且我要想拿到自己应有的薪资，就得坚持下来。爸妈，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向你们抱怨什么，我只是想向你们表示我的感谢。我知道你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比我所遇到的要困难得多，或许这就是现实吧。想要获得报酬，就必须有所付出。爸妈，我逐渐明白了你们的不易，也真心的感谢你们对我不求回报的付出。 眼泪化三生如戏，剩下幻灭的身影，原来真正的凋零是安静。天空缓慢的浮云，飘散寂寞的眼底，没有比最初最难以忘记。 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不容易，之前的我们一直都是物质的享受者、消费者，不曾觉得挣钱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儿。可是当我们自己付出劳动换来了薪水，就会突然间明白了父母这么多年的养育是多么的不容易。 是啊，自从实习以后啊，就更明白父母生活的辛苦了，那总会想着给父母买点什么，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你说有的时候吧，就当我忙起来啊，就哪怕短短几分钟的电话，说实话我都会觉得麻烦。那可能有时候随口说一句啊，忙着呢，我就匆匆挂断了。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们不曾想过电话那头父母的一个心情。 其实不只是这样，大学以后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忙碌，或是学习，或是旅行，或是工作，给父母打电话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甚至有时候咱们好不容易想起说给父母打个电话吧，可电话那头传来的第一句却是，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怕是又缺钱了吧，这种带有埋怨而又伤人的话语。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一听来自广东的陈碧欣同学写给他父母的家书。三分钟就挂断的电话，尴尬吗？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碧欣，来自广东。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67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高中的时候，晚自习下课的时间是10点，每天你都10点半准时给我打个电话。 在把堆积如山的作业都做完了之后，和你痛痛快快地聊一会儿天，是当时我每天的期待。于是我们约定，上了大学还是要每天通电话。你说，虽然现在微信那么方便，又有视频又有语音的，但是还是不如电话那样真真切切地听见声音来得亲切。不过上了大学，要我主动和你打电话了，因为你不再能摸得准我什么时候有空。我爽快地答应了这个约定，因为每天都能听见你的声音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大学开学初，我一直忙忙碌碌，匆忙挑着时间的空隙给你打了电话，就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们通话的时间越变越短，只剩下两三分钟，但我觉得这只是我太忙而已，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话可以讲的。但是忙过了期中考，忙过了社团活动，忙过了课程作业，我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宿舍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却发现我们的通话依然很短暂。昨天晚上照例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说你最近工作特别忙，又说到我们有个亲戚病了，你打算过两天回老家去探望他。电话里你的声音从未间断，而我坐在离你千里之外的宿舍里，一手拿着手机，一手玩弄着桌上的电脑键盘，嗯嗯啊啊地回应着你说的话。你突然顿了一顿跟我说，又光顾着讲我的事情了，你今天有什么事没有？我竟一时语塞，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今天经历了什么事，听课呀，做作业呀，今天出了太阳，天气很暖和呀，我认识的人里又多了一对情侣呀。事情一件一件地被想起，又一件一件地被我排除掉，最后只剩下干巴巴的一句，没有啊。你也没多说什么，叮嘱了我一句要注意保暖，我们便挂断了电话。妈妈，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一件也没有跟你讲呢？为什么我给你打的电话总是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呢？学习上的事，每天都有作业的烦恼，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每天上的课也都在更新着我的观念，但是这样的话题跟你谈起似乎总有些古怪。很难想象我们在电话里探讨媒介融合的可能性，探讨微积分作业有多难。而生活上的事每天如此，天气冷了又热了，饭菜今天好吃明天不好吃，再说好像也没多大意思。每天我都经历着很多事，但适合和你说的好像真的没什么。大概当我开始考虑适合这个词的时候，就证明我们俩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太一样的世界里了吧。在我的世界里的一些东西，我想你不会太感兴趣，而有些事跟你说了反而会平添你的担心。我们的通话那么短暂，不是因为我开始拥有许多秘密，这些我没有和你提起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它们存在于我的世界里，和你的世界也许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妈妈，明明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讲，为什么我还是想每天给你打电话呢？大概还是和高中一样的原因吧，想每天听听你生活里的事，想跟你分享一些我的小心情。这样的通话虽然短暂，但对于我已经成为习惯了。而电话那头， 对我的沉默寡言从来不加追究的你，把打电话的主动权交给我的你，大概也是明白我这样的想法吧。所以你尊重我，允许我有些话不想说就不说，允许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每天的一通电话虽然短暂，但还是让我们知道在彼此的世界里我们一直生活得很好。这样新的相处模式也许正适合进入大学的我和依旧包容着我的你。而我们对彼此的关心，从对方的声音出现在耳旁的那一刻起，大概就已经得到满足了。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要离开，有些人在心底从来没忘记，有些事有些梦还找不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座期待已久的校园，一群新鲜的朋友，这些都让我激动不已。早就把我妈呀让我按时给她打电话的这个嘱咐给忘干净了。当时呢也是只顾着玩，都是她打过来，那每次呢都唠叨那么几句，可我也没放在心上。哎，一心，那你呢？ 哎呦，你这么说的话，想想好像我也是。哎，大一的时候呢，我好像主动给我老妈打电话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可是到了大二的时候，我同乡一位师哥给我介绍了一个家教的兼职，就在我们学校附近，走路的话10分钟左右，所以我呢就趁着来回的20分钟路程会给他打个电话聊聊天。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发走路时的无聊，但现在已经渐渐变成习惯了，只要是在路上的时候都会给他打电话聊聊天。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是个好习惯呢。其实就这样跟父母聊天的时间也慢慢就多了起来了。那其实说无论咱们是通话几分钟，那可能对于父母而言，这短短的几分钟都是最幸福的等待。下面呢就来听一听陈碧欣同学的父母给他的回信。家长回信：3分钟的通话是最幸福的等待。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碧欣的妈妈，我们家在广东广州，距离南京大学1367公里，这是我写给孩子的回信。亲爱的女儿，给你写信一直是我乐意做的一件事。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记不清已多少次给你写信了，可这次在电波中收听到你写给我的信后，却为了及时给你回信甚是抱歉。你在信中谈及我们每天的那通电话，那我也在这聊聊这个话题吧。或许我是一个很守旧的人，对传统的东西总是格外喜欢一些。我的学生时代，初中便开始寄书，父母兄姐的家书曾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鼓励。后来的我越长大离家越远，有了电话后，每天给远在故乡的父母打一个电话也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我知道父母总在等待，我也能感受那是我和父母彼此的牵挂。